这是来自易建行非常细腻和温暖的创作，叫做《半个月亮》。而易建行呢，作为幕后推手之一呢，总是能够为梁静茹呢创作出很多好听的作品，像我还记得《半个月亮》还有《别再为他流泪》都是来自他的创作，这也是建行他自己的恋爱三部曲，从初恋分手到安慰的一个过程。而同样是恋爱的感悟和经历，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可以让大家找到很强烈的共鸣感，来自林小培，叫做《心动》。如果你曾经看过张艾嘉导演的这部电影，回味一下当中的情节呢，相信会对这一首歌更加有感觉。在电影当中，女主角面对母亲的老去还有好友的离世，学会用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事情，而年轻时候的那些执着敢爱敢恨最后呢都随风而去了。对于很多人来讲，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 有多久没见你，因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习惯你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听到这首曲目来自吴克群，叫做《男佣》。很多男生呢，在恋爱的时期呢，都可以成为女朋友的贴身男佣，不光是随叫随到，还可以是女朋友的司机、保姆加保镖。而如果能够在婚后呢，还能够长期坚持下来，才是让人觉得最羡慕的。 安居看太多，你最爱野蛮女友，把这把不够，活该倒霉的是我。怕你哭怕你泪流，怕男朋友唾弃我，我只是你的男友。路上车太多，司机老五来接送，健身钱不够，还要懂一点幽默。煮饭烧菜你不懂，心意擦地的错过，全部都由我来做。

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，两个朋友能开心的直说，三个人可以给你勇气，可以安慰你的失落，异口同声的说，因为有你染上新的幽默， 新的幽默， 也因为有你世界变得轻松， 我们能相遇非常难得， 所以尽情大声唱歌，分享每一分钟。 我不怕碎。 承诺当结果，我怎能不为爱情痴

这个小节带你进音乐呢，继续要带你听到陈淑桦。说起陈淑桦的名字，她的几首经典老歌你能够想得起来的应该就是流光飞舞、滚滚红尘之类的。而今天要带你听到的是问，林忆莲呢曾经也翻唱过，梁静茹也曾经翻唱过，不过呢还是陈淑桦的版本让我觉得最为感动。来分享一下这首陈淑桦的原唱《梦醒时分》。 思念在发疼，看着你 心冷，说要去远方。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？ 我也差不多了，喜欢他们就真心相爱，到最后我都变成两个人分开的无奈。当初我没说过要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，这天天这句话就变成我们之间的手牌。不是太多，不是太多，也许会明白的更多。不是再说，不是再说，就我们彼此沉默，直到我们终于明白，这血缘无法更改，这场不分手的恋爱，我的结局注定失败。 决定的某个夜晚，上上泪悄悄流淌。街边天气微凉，淡淡月光，我冷目横江，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。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，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。我安静听着小棒，用唯一的那忧伤。哦，你的爱的埋藏，恨被收藏，痛应该原谅。我的爱不用讲，恨不用想，思念在发烫。看着你的脸庞，背着行囊，说要去远方。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？ 你的爱的埋藏，恨被收藏，痛应该原谅。我的爱不用讲，恨不用想，思念在发烫。 看着你的脸庞，背着行囊，说要去远方。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？ 不点灯，不放声。

作品来自王菲，叫做《流年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，也是很早之前的电影呢，叫做《盛夏光年》，是一部老片子，跟当年的《蓝色大门》呢差不多的题材，但是没有那么经典。同样是青春的题材，台湾永远呢不缺少这种缅怀青春的导演。幸好我们都还青春，即使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也来分享一下歌曲当中阿信的创作。这首曲目叫做《盛夏光年》。 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，想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酷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